推开时间的大门，我们被众多的声音包围，我们听着那些被时间记住的歌，直到后来者形容他们耳熟能详。这首歌有没有一下子把你的回忆拉回到了那个高中时代呢？一群人扎堆喝酒聊天的场景，你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首歌已经是发行了有18年了，成为了彻彻底底的一首老歌了。清新亮丽的形象，带了一点淡淡的羞涩。当年的梁咏琪呢，也是被称之为了新一代的梦幻优质女孩。这一首《胆小鬼》呢，也是传递出来了爱情是让人看不透摸不清，情迷意乱的思绪，夹杂着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的集中。通过这样的一首歌，也是开启了我们今天30分钟的之旅。在这一趴里面，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李圣杰《光年》以及汪峰《怒放的生命》。 要用多少时间记住你的脸，每个重复画面是你给我的甜。要用多少今天证明我改变，说好给你永远，却看着你走远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失去了一切，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。爱你穿越今天的谎言，一直到每个世纪末终点，一份挚爱一句誓言，一直到想念熄灭之前。你来接，想念是每一年第五个季节，每日每夜我守着地平线，相信下个日出我们已回到从前。 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

嘉峪关的朋友，不知道今天你是否能够看到我的留言。今天是我朋友的生日，我想为他送上一首陈慧琳的《不如跳舞》，希望他今天能够开心。同样还有一位朋友呢，他的名字叫做走在冷风中啊，他说小慧你好，关注你节目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有来跟你互动。同样今天我想为自己送出一首歌，想听一首阿木的《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》。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了，因为节目时间的限制，只要你留给我的一些留言内容我都已经看到，我们会抽空把大家的留言来进行播读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两位朋友点播的歌曲，一首呢就是不如跳舞，另外一首呢就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。 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。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，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放手。 相守，若让你付出所有，让尘埃带我走。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尘埃带我走。说分手， 同样伴随着这首歌，我们要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了。节目之余，想要跟肖辉分享你喜欢的歌曲的话，都可以来关注 SYMM0321， 加关注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来给肖辉留言了。明天同时间记得肖辉在直播间继续等候着你的到来。 闪一下，遇上一朵落花。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，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。故事假使短过这5月落霞，没有需要惊诧。

北京时间